苏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鬼吹灯》第四部《昆仑神功》，原著天下霸唱，编译校对播讲陈峰。上次讲到，我哋上咗湖中嘅小岛，正喺度行紧，忽然睇到地下有只断手，血迹都仲未干嘅。呢只女人嘅手指上边戴住个吉祥嘅指环，系铁棒喇嘛送俾阿香嘅。我护低身执起地下只断手，可以肯定呢只就系阿香只手，齐腕而断。睇断面上边参差嘅痕迹，系被巨大嘅咬合力夹硬咬断嘅。只有杨雪莉身上带住照明弹，咁样睇嚟咧，佢应该系同阿香一齐嘅。佢哋一定系遇到咗凶残嘅猛兽，最后退避到死火山口里头等候救援。肥仔拖住疲惫不堪嘅明叔从坡下边跟住上嚟，与此同时啊，锥形小山嘅上边，一只红色嘅火色翼转咗出嚟，套住几尺长嘅脷，佢仲保留住后冰川时期嘅古老特征，有几排锋利嘅牙齿。我同肥仔即刻就掹枪去射击，一阵乱枪打过去，火色翼被子弹撞到连连后退，但系佢啲皮肉嘅坚固啊，仅仅系似于斑纹甲嘅啫。轻型武器虽然可以射伤佢，但系未足以致命。肥仔从包里头摸出三枚一组嘅拉火式雷管，当成手榴弹咁劈咗过去。火式亦被子弹连续击中，本嚟想后退嘅，突然见到子弹停低，于是又挺身向前冲。肥仔劈出去嘅雷管啱啱好落响佢嘅头上，一下撞响地下。佢前冲嘅势头不减，正好就扑响雷管之上。由于是在靠近火山口的位置突然遭遇，距离极近，而且雷管话炸就炸，炸石的雷管威力好强，咁近的距离爆炸有可能会同归于尽。我即刻将明叔按低，头顶上面轰一声巨响，爆炸的气浪将火色翼炸了上半空，好多碎石落在我们的身上。好彩有登山头盔护住头上的要害，但是暴露在外边的手臂都被嗨损晒。刺鼻的硝烟散去，那条火色翼倒返在十几米开外的地方，被炸到长穿肚烂。我正想话鬼肥仔啊，话佢想学董全帅都唔紧要，但最好离开人远啲啊，咪拉埋我落水先得㗎。但就在呢个时候，发现明叔两眼发直，盯住阿香只断手。我心里头默然，仍不知点样劝佢。人嘅肢体断咗，如果响短时间内进行手术仲可以接得返嘅。但响呢种与世隔绝嘅环境中，有咩可能可以做手术呢？再讲啦，呢个断面亦唔系切面，根本冇办法接㗎啦。依家甚至仲唔清楚佢嘅生死。明叔呆咗好一阵先至问我： 呢只系我契女只手啊？ 亦唔等我回答，就垂低头，满面颓然嘅神色，似乎十分心痛，又似乎非常自责。肥仔亦睇到呢只断手，对我瞄咗瞄嘴，我知道佢嘅意思，亦都系十分为难。明叔点算好呢？我对佢摆咗摆手，越劝越难过啦，咩都咪讲啦，即刻夹住明叔上山啦。于是我同肥仔一人一边夹住明叔，好似拖死狗咁将佢拖到锥形小山嘅顶端。山口附近有大量嘅黑色火山沙，火山岩由灰白变黑，再形成沙状嘅结晶，至少啊需要几百万年嘅时间。死火山亦可以讲系大自然中嘅一具尸体。踩住佢行，切实咁接触到呢一啲亘古嘅巨变，会使人产生一种莫名嘅失落感。我甚至有啲畏惧，总系担心 睇到死火山嘅山腹里头有佢哋嘅尸体。不过路再长亦都有尽头，到咗山顶就要面对现实。火山口比我想象得要细好多，岁月嘅侵蚀使洞口坍塌咗好大一部分，正如洞口嘅大细就好似工厂嘅大烟通咁，难怪嗰只火色亦爬入嚟啦。往里头一望，底下有啲绿色嘅荧光，呢种光线我哋非常熟悉，系荧光管发出嚟嘅。我对下面嗌咗几声，未等有人回答，就已经爬咗落去啦。死火山嘅喇叭口里头有好多石头同黑木嘅井式建筑，可能系俾祭司通行用嘅，一直由底到顶。虽然啲木料已经腐朽晒，但系方形巨石仲非常坚固。我两三下爬到山底，只见杨雪莉正抱住阿香坐喺角落之中。我见佢哋仲未死，跳到嘣嘣声嘅心先稍为平静翻啲落嚟。阿香嘅断腕地方已经由杨雪莉做咗应急处理。我问杨雪莉有冇受伤，阿香嘅伤势系咪好严重？杨雪莉摇咗摇头对我讲：我自己就冇咩事，但系阿香嘅情况就不容乐观啦。原来白胡子鱼王同班民搞一场混战，将垫底撞穿，整个风食湖里头嘅水都倒灌咗落地下。杨雪莉被涌动嘅激流卷到咗第一层地下湖，啱啱露出头换咗啖气，就发现阿香从身边被水冲过，伸手去拉佢，结果两个人都被水流带入咗第二层地下湖。未上到岸啫，就遇到水里头嘅蜥蜴王啦。阿香被呢隻嘢咬住隻手拖到湖中嘅火山岛。杨雪莉追咗上去，响近射中救返阿香。由于冇弹药啦，只好退到山上嘅火山口里头，咁先至发现阿香隻手已经唔知咩时候被咬断咗啦。於是急忙同佢包扎，但係冇药品啦，未能够完全止血，束手无策。等稳定落嚟先諗起发射信号求援。这个时候明叔同肥仔都爬埋落嚟。肥仔见众人都响度啦，於是用嘴含住散冰刀重新爬返上去，想从火蜥蜴身上割返几嚿肉烤熟咗嚟充饥，实在饿到好难顶。明叔睇咗下阿香嘅伤势，面都吓到白晒，对我讲啦： 阿胡老弟啊，你唔会因为阿香少咗隻手就嫌弃佢㗎？嗱，依家医学咁发达，返去安返隻假手，戴隻手套就咩都睇唔出嚟㗎啦。担保佢啊会同你生返个慈姑定啊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对明叔讲啦：阿香隻手未伤嘅时候啊，我都未应承过你啦。我嘅立场唔系已经表明咗㗎啦咩？嗱，我坚决反对包办婚姻嘅。我老豆老母同我一样咁嘅脾气，你老人家又讲呢一件事，显得我好似真系嫌弃佢少一隻手咁。嗱，我再讲一次啊，阿香就算有三隻手，我都唔会娶佢㗎啦。佢有几多隻手啊，我都唔在乎啊。 哎呀，胡老弟，你就唔好推啦，到咩山啊斩咩柴。你哋两个呢可以先嚟香港拍下拖，咁咪唔系包办婚姻囉。既然你又唔嫌弃佢冇一隻手，唔通你嫌佢生得唔够靓咩？ 杨雪莉微微咁皱住眉头讲啦。都咩时候呢仲讲埋晒呢啲嘢。你哋点解从嚟都唔考虑一下阿香系点样諗嘅呢？响你哋睇嚟，唔通佢就系一件倾生意嘅筹码咩？唔好唔记得啊，佢同你哋一样都系有独立意识嘅人，你快啲諗办法同佢医伤啦，再唔抑制伤势嘅恶化，恐怕今日都挨唔过啦。我同明叔被杨雪莉瞓咗一餐，无话好讲啊。虽然都知道救人要紧，但在这种缺医少药的情况下，想控制这么严重的伤势又谈何容易啊。 阿香的手臂已经被杨雪莉用绳紧紧咁扎住，暂时止住咗血。不过咁都只不过系唔系办法嘅办法。时间长咗，呢条手臂就咪使之保得住啦。我冇乜好计，急到来回咁踱步。一眼睇见肥仔放喺地下嘅背囊，心中一动，诶，有计啦。呢个时候肥仔亦返嚟，搞咗几大片蜥蜴肉返嚟。我心諗啊，明叔同肥仔呢两个大炮和呢，唔帮就唔忙，越帮就越忙。於是就干脆叫佢哋两个准备食物就算啦。救阿香就由我同杨雪莉负责啦。杨雪莉拆低阿香手腕上嘅绷带，由于冇酒精啊，我只好拆咗一发子弹，用火药响伤口上面弹咗几下，然后将肥仔包里头嗰几块退壳龟嘅龟壳攞出嚟，将其中一部分剪碎，沟埋清水，敷响伤口度，又用胶布贴实，外边再缠上纱布。杨雪莉问我啦，呢种嘢系咪真系可以医伤噶？ 我话啦，反正明叔咧系咁讲嘅。退壳嘅老龟都系有灵性嘅，而且咧唔会远离退甩嘅龟壳，仲会经常用唾液去舔嘅，所以呢啲龟壳都可以入药。除咗解毒化瘀，仲可以生肌止血嘅。佢契女系生系死，就睇明叔有冇睇走眼啦。如果呢种嘢冇佢所讲咁灵，我哋就冇办法回天啦。虽然唔系直接嘅致命伤啊，但系阿香嘅身子咁单薄，冇止痛药啊。痛都痛死佢啊！ 阿香啱啱被火药弹咗几下，就已经从昏迷中苏醒过嚟，痛到呜呜声喺度喊。我安慰佢啦，伤口痛呢，咁就讲明好快就会愈合㗎啦。少一只手呢，其实都唔算咩嘅，反正人有两只手㗎嘛。以前呢，我有几个战友踩到反步兵地雷，嗰啲雷啊真係好鬼抵死嘅。专门系将人炸残，又唔攞命，为嘅呢就系要令伤兵成为对手嘅负担。结果佢哋受伤之后，咪照样回国参加英模报告会，感动咗万千嘅群众，又咪照样结婚生仔，唔打紧噶啦。我乱咁安慰咗阿香几句，然之后先坐低休息，顺便睇下依度嘅地形。死火山系天然嘅。但喺古时候就被人为咁修整过，底下嘅空间唔细，我哋所在嘅中央位置系一个类似石井嘅建筑，有石头门户，越向四周地势越窄，底部距离上面嘅井口落差并唔大。死火山虽然位于地下湖之下，但系里头好干燥，一啲渗水嘅痕迹都冇。肥仔透起一堆火，连筋骨带皮肉咁烧烤嗰啲蜥蜴嘅肉，借住忽明忽暗嘅火光，我睇见石壁上刻住好多原始嘅符号，就好似系漫天散布嘅星斗，其中一片眼睛星云嘅图案，响五爪兽纹嘅衬托下，正对住东方。杨雪莉曾经同我讲过，圣经地图上有呢个标志。恶罗海城真正的眼睛祭坛肯定是在离这里不远的东面。世界祭敌宝珠大王的说唱诗文里头将这个地方叫做马格万宁顿。意思呢是大黑天击雷山。大黑天是传说中能够控制矿石的一种恶魔。我想同杨雪莉确认一下，问他这里是不是就是击雷山。冇諗到呢句话都仲未出口，旁边嘅明叔突然就哎哟咗一声。肥仔问佢咩事啦，失失慌咁。瞬间明叔面色都变晒，追问究竟啦。先知道原来明叔呢个人呢唔係一般咁迷信，而係非常咁迷信啦。尤其係对批命八字更加深信不疑。嗱，佢个本名呢就叫做雷显明。一听呢个地名叫做激雷山，咁佢即係等于要激佢。我同肥仔都不以为然，不失时机咁仲要窒下佢， 话佢大惊小怪。明叔呢就郑重其事咁讲啦。 啊，你哋班后生仔呀唔好唔信呀、啊。人个名呀、啊、从小处讲呀系事关吉凶祸福。从大处讲呀、啊、生死命运亦存在其中呀、啊、你哋话系唔系啦。 明叔见我哋唔信佢就继续讲啦。 落凤波嘅事呢就太远啦，远嘅我哋就唔讲啦。军统嘅头子大粒你哋都知道㗎。佢都算系国民党内嘅风云人物啦。佢后生嘅时候呢请人批个八字。测到系火旺之相，需要有水相济。于是佢请人取咗个别名叫做江汉津。三个字全部都是水字旁，所以他在仕途上咪飞黄腾达啦。 我对明叔讲啦，是啊，冇错啊，飞黄腾达啊飞唔好，结果坐飞机嘅时候跌咗落嚟，搭死咗啊嘛。改名有咩用啊？系你就唔好操呢个心啦。 哎，唔啱唔啱，你哋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啊。大粒呢仲起过好多化名嘅。因为佢哋呢啲军统都系搞特工嘅，有时候需要用化名嚟联系。佢呢就曾经用过洪淼、沈佩林等等嘅化名，就连代号里头都系有水嘅。但系呢就好死唔死，唯独佢坐飞机跌落嚟嗰日，鬼使神差咁用咗高崇岳呢个名，见山啊唔见水。咁咪犯咗大忌囉，结果飞机撞喺山上坠毁咗。收尸嘅人打听咁先知道飞机撞上嘅嗰座山啊叫做大山。残骸跌入去嘅山沟叫做困雨沟。分明就係攞命嘅鬼门关啦、啊。所以呢啲事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啊，你哋话系唔系啦。 肥仔接口话啦，啊我话你啊，咪发噏风啊真啊，军统特务投资嘅事，你点会咁清楚噶？你到底系咩人啊？坦白从宽，抗拒嘅话呢，我就要对你唔客气嘅咧。 明叔啊，即刻解释啦， 哎呀，我同大粒边有咩关系呢？呢啲都系当年做生意嘅时候听算命先生讲嘅。但是后来查咗下，果然冇假，句句都属实。所以呢我就好信呢啲事嘅。咁样嘅例子数不胜数，唔得就快啲撤啦。如果唔系我条老命实要留响呢度啦，你哋话系唔系啦。 我对明叔讲啦。嗱，一路上你都睇到啦，呢个地下边度仲有第啲地方好去啫。我哋呢唯有摸住死火山东边嘅地道过去，希望祭坛附近会有个出口。不过呢都要等我哋食啲嘢休息下再讲啦。依家边度都唔去㗎啦。明叔觉得反正喺呢座山里头唔可以再踎落去。佢坐又唔系，企又唔系，恨不得即刻就走。佢行到东面嘅石门前，从罅隙度探个头入去张望。但正话睇咗几眼，就好似见到咩可怕嘅嘢，突然将栋门关死，用背脊紧紧咁顶实，额头啲汗啊，好似黄豆咁大粒，惊叫住讲： 有人，门口有人，生嘅，系生嘅。 茫茫大漠，万里黄沙，一份古老嘅羊皮地图。竟然是死亡之神阿努比斯的诅咒。松哥和老刘头一行人远赴千里之外的埃及，为了寻找几千年前的法老古墓，竟然重重难关，埋藏在千年黄沙之下的究竟是什么事？ Show FM 网络电台首发《茅山后裔》第二季上半部《沙漠迷城》，就等我哋一齐展开一场扑朔迷离嘅探险之旅。 睇见明叔白赖晒嘅面色，我心里头不禁打咗个突。佢话门后边有个人，我就唔系觉得咁可怕啫，大不了系兵来将挡，水来土掩嘅啫。但我自始至终最担心嘅系一件事，就系明叔嘅精神状态啦。自从入藏以嚟，接二连三咁出现伤亡，而且都系佢嗰边嘅人，使佢成咗惊弓之鸟。呢个大黑天激雷山嘅地名，啱啱又犯咗佢嘅忌。明叔虽然都算系经历过大风大浪嘅老水手，但系多疑系佢致命弱点。喺呢个世界上有好多事唔可以尽信，又唔可以唔信嘅。但系过度嘅迷信，只会俾自己带嚟无法承受嘅精神压力。即使有再大嘅本事啦，亦会令自己嘅心理压力限制住，施展唔出嚟嘅。呢个时候，我已经冇办法判断明叔嘅举动到底系真定系假啦。或者佢只系容人自扰，自己吓自己嘅啫。但系为咗稳妥起见，我仲系走到石门边查看一下究竟。明叔见我打算将石门打开，连忙再次对我讲啦： 门后边有人啊，千祈唔好开啊！睇嚟祭坛嗰边系唔去得噶啦，胡老弟啊，我睇我哋仲系谂办法另外揾出路啦，你话系唔系啦？ 我伸出手将明叔拨开，对佢讲啦：成百上千年都冇生人出入嘅地方，点可能会有人呢？再讲啦，我哋依家亦只系华山一条路，唔管里头有乜嘢，都必须要冒险闯一闯啦。否则啊，我本嚟想讲俾明叔知，今日如果再唔入祭坛，其余嘅人都仲冇事啊，你就肯定要死噶啦。但系转念一谂，系仲系咪讲啊？再讲埋俾佢知啊，佢实会黐线都得啦。我敷衍咗明叔几句，将佢劝埋一边。嚟到地底石门之前，入咗呢一座死火山山腹中嘅神庙至今，我都未嚟得切仔细咁睇下呢一栋唯一嘅门户。呢一道并唔算好厚重嘅石门十分古老，底部有滑动嘅石球作为开合嘅机关，门上冇任何多余嘅装饰点缀，只系响石板上浮刻住两只巨大嘅人眼。眼球嘅图腾响精绝城以及恶罗海城中可以讲遍地都系，屡见不鲜。但系呢栋石门上嘅眼球浮雕却与众不同，以往见到嘅眼球图腾都系冇眼皮嘅眼球，而呢对眼却系眼皮闭合埋一齐嘅。古城中嘅先民认为眼睛系轮回之力嘅根源，但闭目状嘅眼睛浮雕又代表住咩嘢呢？我微微一愕然，并冇多谂，就已经拉开咗石门，小心翼翼咁探出去半个身，去睇门后边嘅动静。石门后边系一个悠长嘅天然山洞，有大量火山大变动时期形成嘅岩石结晶体，散发住冷淡嘅夜光，响黑暗嘅地下世界里头，犹如一条蜿蜒嘅白色隧道。隧道并非系笔直嘅，几十米就转入咗视线嘅死角，难以判断佢嘅长度。我见呢栋石门后面嘅山洞虽然有啲怪异，属于十分罕见嘅地质结构，但并非好似明叔所讲有咩人影。睇嚟呢条老爷真係快要精神崩溃㗎喇。正话缩返去，突然就听到白色隧道嘅远处传嚟一阵缓慢嘅脚步声。呢栋石门后面嘅区域似乎非常混音，脚步虽然好远，但系以里头一入门之后就已经听得清清楚楚啦，唔会错。嗰啲系缓慢迈动步伐嘅声音，系一个人嘅两只脚发出嚟嘅，听起身格外沉重，似乎有千斤之力。每一步落地，我个心就跟住震一下。 好似雷声咁嘅脚步声由远而近，节奏亦都越嚟越急速，似乎响白色隧道嘅尽头有一个巨人狂奔而至，落地嘅脚步声震人心魄。我心跳加快，一股莫名嘅惊恐从心底涌出，竟然压制唔住，再都唔敢向隧道中张望，急忙缩翻转头，砰一声用力将石门关实，而嗰啲脚步声几乎亦响同时停咗啦。我出力咁唞咗啖气，发觉身上已经出咗一层冷汗，一时心神不宁，就连自己亦谂唔明，啱啱为咩对嗰啲脚步声咁恐惧呢？心里头暗自喺度谂啦，佢阿爷啊，真系佢老尾撞鬼啊！呢个山洞里头肯定有啲嘢。我令自己镇定落嚟，调匀咗呼吸，将耳贴喺石门上面仔细咁听，门后边又静得出奇，好耐好耐，咩动静都冇，仿佛隧道中只有一片寂静嘅虚无，任何有生命嘅嘢都不存在。明叔响我身后见到我个样，就知道我同佢第一次推开石门之后嘅遭遇相差无几啦，但系仍然开口问我： 胡老弟啊，睇到咩啊？有人咧，你话系唔系啊？ 依家我哋呢一班人又攰又饿，仲有人受咗重伤，可以讲系强弩之末，唔休息一下，好难再会有咩行动。石门后面虽然唔对路，但系似乎将门关起身，响呢个火山山腹里头，仲算系安全嘅。不如先唔好讲住啦，免得大家慌乱，有咩问题等食饱个肚再解决啦。于是我对明叔摇一摇头，表示咩都冇啊，装作一切正常嘅样，拉住佢将佢掹到肥仔烤蜥蜴嘅地方。这个时候嘅明叔呢，走又唔系，流又唔系，提心吊胆咁，两眼布满晒血丝，在火堆旁边又对我讲起咗名同命运、地名之间嘅迷信因果，劝我呢带大家早啲离开呢度。我无动于衷，即系顾住填饱个肚，但系明叔就好似撞邪咁，讲起身就冇个停。佢先呢就讲咗几件近代嘅著名事件，见我冇任何反应，于是就越讲越远啦。 你话说啊，响周显德六年啊，周世宗柴荣起大军北上伐辽，夺取幽州。真龙天子御驾亲征，士气大振，加之兵行神速，薛丹军民上下无不惊慌。辽兵望风而逃，连夜逃窜，周军势如破竹，连下咗两州三关，分别是莫州、瀛州、御口关、瓦桥关、益津关。眼睇呢就快收复幽州啦。点知响过瓦桥关嘅时候，柴荣登高以观六军，见到三军雄壮，龙颜大悦，当地有好多老百姓夹道迎接。世宗柴荣睇到呢度地形险恶，占据形势，于是就问当地一个老者啦：呢度叫咩名啊？老者答：历代相传叫做病龙台。柴荣听咗呢个地名，立即神色黯然，当晚就一病不起，冇办法唔放弃大好嘅形势而退兵，失去咗收复幽州嘅时机，而佢本人啊，亦响归途中暴病而亡啦。可见呢个名称同吉凶是好有密切关系的，你哋话系唔系啦？ 我听明叔讲咗半日，有啲事系未听过，但有啲又好似系真嘅，恐怕呢啲都系心理作用嘅啫。正所谓国家积德，当享益万年；人为善举，可得享天年。古代嘅帝王都称为万岁，但系有边个可以活得过百岁啊？可见嗰啲都系乱咁噏嘅。我觉得呢， 就唔能够再任由明叔咁讲落去了。我哋听者冇心，佢系讲者有意，结果呢就系等佢自己嘅神经越嚟越紧张，于是对肥仔使咗个眼色，叫佢攞块肉塞住明叔把嘴。肥仔会意，立即将一块有几分烤过火嘅肉递俾明叔讲： 爬雪山唔饮酥油茶呢，就好似雄鹰截断咗只翅膀咁。当然啦，酥油茶我哋系饮唔到嘅啦。不过呢啲肉呢都仲算几有嚼头。我话明叔啊，你老人家呢亦都系諗开啲啦。諗咁多有屁用咩，放开肚皮食啊，食饱好上路啊。 明叔就对肥仔讲啦。 啊，你个肥仔啊，你唔识讲就唔好乱讲啊，好唔好啊，咩食饱咗好上路啊。咁咪即係食断头饭，边个仲食得落啊，你话系唔系啦。 佢将肉攞喺手，闻到啲肉香扑鼻啊。確实呢亦都系好肚饿啦。话讲到一半嘅时候就唔顾得讲啦。大啖大啖咁食咗起身。睇嗰个架势呢，真系有几分食下来豁出去嘅意味啦。有几分听天由命嘅悲壮啊。我心里头明白，如果一个人在短时间内情绪起伏剧烈，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。但是此时此地急都没用。不过好歹呢，算是将明叔稳住落嚟先了。趁这下功夫，我又找杨雪莉商量了一下对策。杨雪莉正在那里照顾阿香，这些龟壳确实有奇效。阿香的伤口竟然在短时间之内就应愈合咗了。即是由于他失血过多，十分虚弱，依家昏昏沉沉地瞓咗过去。我将石门之事对杨雪莉详细地讲咗一次。杨雪莉对石门后面白色隧道从来都未听闻，以前收集的所有资料中都从来未提及过这条通道。但是可以想到一点，格拉米尔这一片区域一定有它特殊之处，否则恶罗海人亦不会将鬼洞的祭坛特意修建在这里。我们的讨论没什么结果，看来只有休息几个钟头先，然后进入白色隧道见步行步。除此之外都没有太多的余地可以供选择。于是众人饱餐一顿，按预先的布置轮流休息。明叔食饱之后呢，亦冇咁多嘢噏啦，将心一横，拍低个鼻就瞓。但係众人各怀心事，只係瞓咗四个钟头，就边个都瞓唔着啦。杨雪莉向阿香醒过嚟之后，喂咗啲嘢俾佢食。我将剩余嘅武器重新分配，肥仔将缴获明叔嘅嗰支手枪俾咗杨雪莉。呢个时候我先发现，我哋只系剩翻三支手枪，一支运动步枪，弹药亦都少得可怜，平均每人只有二十几发子弹，冇子弹嘅枪械啊，仲冇烧火棍咁好使啊！武器装备嘅损失大大超出咗我哋嘅预期。事到如今，亦唯有自己安慰自己啦，硬住头皮向前行。杨雪莉睇咗睇石门上面紧闭嘅双目雕刻。諗咗半日都冇咩头绪。於是众人分别将手中嘅武器保险打开，随时处于可以激发嘅状态，然后将石门缓缓咁向后拉开。咁好啦。打开门之后，我哋会见到啲乜呢？我就下次再讲。